different places, I will still be patient with you. And I hope you know I won't let go. 闲下来做什么事情 start a revolution. SS, wait, what can I come on? What? 来自己的飞，来自己的 love。 刻度九八二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，活力调频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 聆听未来，声源不同。 心愿，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九八二，许愿曲。 我叫小麦，今年20岁，来自五道口某双一流大学。我今年大三，一边在准备保研，一边还担任着学校广播台的副台长，每天都很忙，每天都睡不够。今年暑假我去了一趟巴厘岛，去做国际义工。我喜欢那里明丽的色泽和不急不慢的生活，喜欢赤道边上的流星，喜欢漫天的白云和风筝。我希望以后能和喜欢的人一起去那里开民宿，去漂流，去浮潜，去看日出日落，去慢条斯理地过完每一天。

什么都对，当我已经变成了你零碎的时间，终于有机会让自己再沉淀，让我回到过去，不再为你惹分裂。我竟然如此对我们的感觉，我比谁都要强烈。我曾经仔细听你说的大道理，我曾经认识你像小孩的任性，我曾经凝视你，你眼睛里的深 天生，多年足不出门，他的发明到如今照亮每个人。那份专注没有多少人关注，他继续研究，不求任何人记住他付出。准了这为人，为工作认真，我昼夜不分，他暗守本分，守分就冬春夏，你我他开发世界的繁华。

个也在等我的人。

是你总循环模仿着我 照片总会褪色，只有歌越听越深刻。你说你真的要不多，为何还会难过？当初简单快乐到底变了什么？带着秘密生活，隐藏喜怒哀乐，用动泪做疲惫，做怕黑。你说你真的要的不多，为何还会失落？幸福不是情歌，没有起承转折，爱情总要选择，有时有舍有得，没合照就换独照一个。你真的要等不多，为何还会难过？当初简单快乐到底变了什么？带着秘密生活，隐藏喜怒哀乐，用动泪做疲惫，做怕黑。你说你真的要等不多，为何还会失落？没有起承转折，爱情总要选择，有时有舍有得，甜蜜合照变独照一个。 上青天，雨天出发，不去往终点。

想起南城的夜里，总是下起了雨。南城的你，挽着谁的手臂？南城的风是否吹向了你？

苦，冲往天空空空如我，告别异乡孤独的客，两个人微笑着，自由的梦，坐在屋顶晨光之上，露出一段空白身旁，没有人发现我， 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

属于我们的歌，应该是张靓颖那首《终于等到你》。 王力宏的唯一吧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，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，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。 我不难过吧，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。 类似爱情，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。 为你读歌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。 野猫，作词刘凤和欢，读歌人武周彤。夜如黑，南山旁，路人低语，汽车打烊，街角榆树下，播放阵阵若隐声响，窄窄的纸箱，薄薄的衣裳，这就是我全部的家当。无力呢喃存在，无声呐喊绝望。我不是眼中沙子，我不是喉中鱼刺，我只是一个被上苍遗忘的孩子，我只是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孩子。谁来救救我，谁来救救我呀。即使我太渺小，好像风中一颗尘埃，即使我太轻薄，就好像树上一片叶子，不想挣扎着来，不想挣扎着去，只希望有人听见我微弱的声音，打开顶窗，全都是我栖息的天堂。无力舔踢纸墙，无畏点亮希望。我不是眼中沙子，我不是喉中鱼刺，我只是一个被上苍遗忘的孩子，我只是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孩子。谁来救救我呀，谁来救救我呀。我不是眼中沙子，我不是喉中鱼刺，我记得墙纸依偎着雨水的影子，不想随风飘零，不想随夜如常，只希望有人看见我弱小的身躯，温暖心房。夜无恙，风轻狂，撩起衣裳，拨灭灯光，若隐声变成了呐喊，挣扎变得坚强，露霜是乳汁，月亮是烛光。 夜如黑，阑珊旁，路人低语，汽车打烊，街角榆树下，播放阵阵若隐声，将窄窄的纸箱，薄薄的衣裳。这就是我全部的家当，无力呢喃存在，无声呐喊绝望。我不是眼中沙子，我不是喉中鱼刺，我只是一个悲伤藏遗忘的孩子，我只是一个背负母遗弃的孩子，谁来救救我。 都是我栖息的天堂，屋里天庭之长，屋为点亮希望。我不是眼中瞎子，我不是后中月刺，我只是一个备受早遗忘的孩子，我只是一个被俘陪我